花生多飯食，我哋梗係最積極，識聽一定聽 HKPeanut.com， 我係長毛。 花生當飯食，我哋最積極。大家好，我係民主黨嘅善仲佳 ，HKPeanut.com。 生活態度就喺呢度 ，HKPeanut.com。 Gentlemen, welcome to Fight Club。 左右中間，拳拳都用。只问是非，不问立场，破机会。 哇！第三节就唔好讲啲咁沉重嘅嘢啦。大家问我有冇睇波，梗系有问我睇波啦。仲有啊 ，John Cow 啊，吓、啊，即系系咪啊？开波啊，第一个礼拜已经话俾你听啊，我睇好边一队啊？即系打完第二轮，三队我系唯即系系啊，我系讲个三队我系睇得上眼啫，唔包括比利时。第一队法国，第二队克罗地亚，第三队英格兰，系咪去到最尾啊？系嘛？俾翻 credit 我啊？点解我会咁讲咧？其实即系，唉，今次总嘅嚟计，呢、這个世界杯系好好睇嘅，因为点解咧？第一时间非常之啱，早场六点，即系跟住就十点，唔系早场系八点，跟住系十二点两，跟住系咩十一点，跟住一点，类似咁上下嘢。即系有时间啱香港人睇咧，就收视真系非常之好啦。第二就系、是、我当然系4K 睇晒啦，系咪？事实上系，今届有好多场比赛咧，都系即系非常之精彩，非常之紧张。当然系包括即系十六强嘅法国对阿根廷啦，英格兰嗰啲就其实就系好多场都唔好睇啦。咁啊，阿根廷系咪抵死咧？即系遇着法国就真系抵死啦，因为你输俾嗰队系世冠军。咁啊，即系太技术性嘅嘢咧，就唔系好想讲啊。不过咧，即系有几个大嘅框架啊，想讲嘅。即系点解咧？第一。无线系炒 Q 晒体育部啲人啦，咁啊今日李保安就喺新闻度讲就系话，即系搞世界杯会蚀钱啦，咁啊，即系好简单一样嘢啫，即系点解我呢啲要 comment 咧？好简单一样嘢，即系做生意咧，因为而家唔好讲嗰啲，即系做生意咧，有时细生意同大生意唔同嘅地方就喺呢度，即系当然你要做一个大生意，你一睇嘅就系每个艺人搵几多钱，咁呢啲嘢你要不忘神州，即系你唔可能喺一个地区嘅 local 食肆嗱，大角咀录音室下边咧就有当十蚊五粒嘅三宝嘅，唔差嘅吓，唔系太好食，但系好过好多档。你又嗰一档咁嘅嘢，可唔可以冲出香港去铜锣湾开分店咧？第一系冇资金，第二系冇管理。即係好簡單嘅啫，大生意同小生意做嘅方法唔同，但係佢喺大角咀咁嘅鋪仔咧，佢可以捱廿年。咁當然就係話，香港人係咪下下都要即係睇所謂叫最大嘅無線電視咧，先轉播到世界盃咧？係咪一定要唔死嗰失福禄寿喺度嗰三隻嘢講波先得咧？即係琴晚睇決賽，真係睇到屌屌聲。阿倫伯，你真係收下聲啦！咩叫球證好有膽識啫？咁啊冇膽識啊，唔俾啊嗰啲波。啲发神经嘅，喂，唔好讲系咪嗰个波打手啊，而系话你可唔可以搵一个冇胆识嘅人决赛做球证先？冇胆识就即系魔鬼队咁啦吓，球证、足总、旁证全部都系我啲人啦。谭咏麟，你生活喺咩世代啊？即系你围住你身边嗰啲擦鞋仔啊，梗系你讲乜都赞你啦。你唔好睇下香港，即系你唔好睇下。网民讲乜嘢？你要同呢个时代接轨啊！你唔系真系年年廿五岁啊？廿五岁好似你咁柒，就搵个窿埋柒咗佢啦！你明唔明啊？即系呢个世界，第一你要与时并进，第二你要明白你讲紧啲乜嘢。所以唔好而家话俾我听，你仲同啲女人讲越位，嗰、那个比喻系非常之唔啱嘅。即系捞今次有样嘢做得好好，真系要赞嘅。就係、是、佢播咗咁多場咧，我係冇聽過譚詠麟嗰首主題曲一次都冇。即係要勞師動眾咁 Q 多人咁 Q 多明星去做一隻咁嘅歌咧，而係唔播嘅咧，我覺得即係 ViuTV 真係要激切讚賞，夠膽死！ 呢啲啊真系够胆死啦！你俾面我同你制作，即系我俾面你同你一齐玩一只歌，而我可以到最后就系话，因为你只歌唔好唔 Q 播啦。呢啲啊真系有胆识啦！除此之外，今届世界杯有啲咩最好睇嘅地方咧？系嘅，我觉得个 VR 咧，你就唔好将件事放咗就系话 VR 代唔代表公义，代唔代表啲冇即系完全可以避免一啲人为嘅错误？唔会，即系从一套。比赛的角度我只是讲一样嘢啫，呢个 VR 系咪增加咗娱乐性 ?101% 系。因为呢个 VR 琴晚又用多一次啦。即系当然好多人觉得个12万唔应该俾。即系阿佩利石隻手打到佢，因为个波弹上嚟嘅佢手冇乜主动嘅动作，咁佢可以唔俾。萬七个情况系可以求证俾与唔俾之间。但系呢个 VR 帮你做咗一件事，就系 make sure 佢唔会走漏眼。即系话杜奥巴嗰啲越位会唔会突然间又俾咗佢入波呢？系唔会嘅，因为有 VR。但是有一些环境那件事是发生过，但是他比和不比呢就求证判断了，即是球场上面只有一个求证，不是坐在冷气房那四个 ,ok? 那由这个角度去看，而且 VR 整个程序是很 streamlined 的，即是之前足总杯又好，即是在英国试过个执行的程序可能是很有瑕疵，很有沙石，即係搞幾分鐘都搞唔到個答案出嚟嘅，但係問題而家人哋 work out 咗到方法咧，就一分鐘之內有決定啦。第二就係話出到嚟其實好期待嘅，因為球證衝出嚟嗰刻咧，其實大家唔知佢點樣，只要佢喺面前做個框，睇咗電視，俾十二碼吹雞必咁，哇咁咪好緊張啦嘛！即係我覺得呢個判斷，即係 employ 呢樣嘢係非常之好嘅。嗱，來年英超有冇咧？我又唔係專家，唔知有冇，但係有咧，我會覺得係又好緊張嘅成件事。另外有一樣嘢就係話。出現咗好多燈神啦，燈神唔講啦。咁有好多咧，突然間咧，即係我又唔敢講佢係咪係睇開波啦。你會發覺好多平時即係政治新聞嘅 KOL 咧，佢自認係 KOL 嗰啲人咧，有一個面書，哇！發表英格蘭如何如何，佢點點如何用。即係最一樣嘢最唔想拗就係英格蘭嘅戰術。你如果是永远就是坐在那里看球的那个，你永远就会问一个问题的，为什么收腹肌不敢，为什么收腹肌不敢。我是将这个世界杯这个月是将我自己 Facebook 的头像就是换了收腹肌的样子，我是对他 100% 信心， OK? 原因是只有一个而已，就够胆用一些你不喜欢的人咯，这些又叫有胆识了。未打之前你会问一个什么人打游集啊？ Kyle Walker 一定的，因为第一佢识打游闸，第二佢快，佢唔系，佢将 Kyle Walker 移咗落去352中间右手边嗰个 CB center back， 将查比亚咧就摆咗喺右边。喂，查比亚僆仔嚟啫，佢踢正选踢咗一年都唔够，系嘛？而次唔卖咗 Kyle Walker 去曼城，查比亚都唔会正选，而狗嚟嗰呢只，但系成个世界杯系查比亚制造咗最多攻势为英格兰。唔单止佢自己死球式入波，右边落底又快，唯一样嘢唔好，唔够经验就俾人屈头锤，佢矮，最后仲拉伤埋四强，吓、啊、咁但系喂呢啲嘢始终有 gamble pay off 啦，吓、啊、即系一个咁嘅领队，你换转学神，咪又系选翻嗰班人咯，翻中揾 feel 中耍添，屌！即系你换转，又系嗰扎咁嘅老人家唔掂啦！即系麦卡伦嗰、那个嗰 level 唔系带英格兰嘅啦，收腹肌即系有活力啊，大佬！最重要、哦，即系当然你话喂，我初头判断咧就系、是、如果英格兰真系要顺风顺水，甚至乎真系高英空嘅话咧，佢真系起码要即系四强或者八强要打场好漂亮嘅足球，嗰场漂亮足球咧要系热刺啊、曼城啊、成场利物浦啊，唔系曼联嗰啲，而家系打紧曼联嗰啲，即系成场啊、全场紧逼啊、拍得好紧要啊，啲人好激动啊、上上落落啊，嗱，即系谂咗一阵就发觉个问题系咩嘢咧？英格兰而家呢队波系 balance 嘅，问题就系话冇人喺个即系。好系咪牛丸提过嗰、那个叫松 15, 定係松几多，即係峨眉月顶禁区个位度转身派波。即係就係边个呢，就係曼城啊、大卫斯华啊、迪布尼可以去到嗰个位啊、美斯成日串扰嗰啲位啊、尼马自己单拖走入去嗰啲位。嗰啲位呢你就真係要有一个人 hold 到波入到去有把握过到人，而且係俾到直线波落底线嗰啲人。 英格兰就系冇咁人。咁如果英格兰冇咁人，你而家嘅阵式咧就揾边个替代咧？就揾连加特。连加大就电套嚟嘅，即系守佢又会，攻又会。问题就系话永远 one touch 俾波走位，佢自己唔会 key 嘅。咁佢最理想就系话去到禁区顶冇人看，佢就射球世界波啦，久唔久？咁问题咧就系话，你如果人哋防线系度得好厚，好似克罗地啊、瑞典啊嗰啲咧，你条防线塞得咁厚咧，你又冇位俾佢，冇位俾佢入射，冇位俾佢跑嘅。咁导致到英格兰可以做嘅嘢咧，就系掟两边。咁于是无论系左手边。杨格又好，右手边查比亚好，得一笼嘅啫，就系、是、出高波。咁、那个问题就系话，而家咧就揾咗 Harry King 啊踢个 force nine， 咁好似系喺前边咧就 drop 后咗，去到中场附近攞波。因为点解？你啲波去咗两边，斩嗰个又唔系好肯斩，又或者斩嗰个又唔系好到位，净系得啲死球先斩到到位嘅话，即系哈利简尼就冇波到嘅。佢一定要翻后边攞波做派牌，谂住做埋十号位个角色。咁、那个问题就系话效果梗系唔好啦。咁所以导致到咧，英格兰进攻啊冇得行云流水。乜嘢时候英格兰可以进攻行云流水咧？大家斗抢嗰场就系啦。例如系咩咧？佢对咩巴拿马嗰啲咪咯，特尼西亚都抢唔到噶啦。即系对住比利时第一场嗰场又唔好掂，因为点解咧？佢系派咗啲副选落去。唯一一样嘢诟病嘅就系四强嗰场，即系对克罗地亚，唔系。唔系，我讲紧季军战啲，唔系，系对比利时嘅第二场，即系呢场波原本唔使输两粒嘅，但系即系当你原来你唔要啊牵制，你走咗去玩阿迪亚后边咧，就完全你防守力系可能好咗，但系分波又唔够好。咁你前边冇咗连加特去走咧，前嗰个系洛夫斯捷克咧，又唔系好得嘅，佢又唔系好识做到喺嗰个位有把握去。跳跳踢踢啊，引后卫埋嚟，其他人会走位俾波啊，佢又唔系好做到呢啲嘢㗎喎。咁於是咪上半场咪死火囉。咁死火之后咪就係第三都冇埋囉。但下半场唔同啦，佢换咗华舒福，换咗连加达嚟呢，起码就有啲活力，叫做呢肯抢下肯走下位。咁个问题就係话白屌唔能够成才嘅史达令，唯一一样嘢最后想讲㗎啫。系，即系当然有啲人唔攞波咧，就可以为队友制造好多空位嘅。但系你成条数要计埋咧，就系话佢唔单止系拉开啲空位嘅，佢有机会自己咧接到啲波系直情系入到去对住个龙门射，佢都要挞福仔啊中框咧，起码大佬你换咗个中框嘅人。就俾个淨係识得扭扭令嘅人，咁佢又加唔到波俾 Harry Kane 㗎喎。咁去到最后就係话呢两个前锋呢，除咗喺分组赛入到波，入咗分组赛入唔到波，即係入咗 knock out stage 入唔到波。咁去到就係话最难赢一场哥伦比亚啦，因为真係好难遇到一对两翼係咁快，中间拍得咁紧要。即係嗰场我觉得係有少少正，英格兰俾人烧干咗，中间係完全转唔到身，一有波呢啲黄衫就拍到上嚟，已经叫做冇咗个洛迪古斯去做波喇喎，哥伦比亚。但係都险胜十二码。过到嗰关呢，瑞典就唔作得准嘅，跟住已经对克罗地亚啦，克罗地亚就係、是即系琴日输咗一队，跟你睇人哋摩迪，即係踢到加时下半场都仲好有力走去追返后嘅。即系比力石嗰啲，即系去到小禁区，咁都可以涉赢你个卡尔沃加怼只脚埋去撩入你个波嘅，咁呢啲波抵输啦。即系当然有人喺面书串我，咁啊唔系 coming home 啦咩？喂 ，coming home 系一个自嘲嚟嘅，英国好有默，即系好有幽默感噶嘛。嗰、那个自嘲嚟嘅系嘛？自嘲就系话如果有 coming home 嘅一日，梗系更好啦。如果冇得 coming home， 咪唱下歌咯，即系咁样样。咁你话四年之后又或者两年之后嘅欧洲国家杯系咪可以 come home 咧？即系在下就唔知，即系只不过咧就系话你起码见到队波有啲生气，会走下会喐下。即系其实点解英格兰其实由头到尾个世界排名都系唔差嘅？因为个外围赛从来打得好嘅，佢外围赛打得好，排名咪高咯，每场都有分噶嘛 ，FIFA ranking 噶嘛。咁但系问题一去到世界杯，即系要打真理嘅时候咧。一系球员啲心理质素唔够好啦，二来就系啲魔咒啦，第三咧就系话，即系我觉得对待世界杯嘅态度咧，每一队波咧系远远唔同嘅，唔同嘅也者咧就系话，其实而家分组赛你系望住四，即系如果你系譬如你系强队嘅，你系德国嘅，你系唔得嘅，你自己觉得自己要望住九分嘅，你系场场焗攻嘅， 咁如果咁唔好彩，你系望着个球和嘅对手，曼城都唔系一季赢晒波啦嘛？你如果曼城都唔赢唔到嘅话，点解德国队会赢得晒咧？咁即系话人哋死守系有机会打突击入嚟波，又或者人哋死守，即系好似日本队咁最好噶啦。例子就系话佢真系打到温莎特击而赢到你比时两球啊！你系咪吹佢涨？即系当然人哋即系非常之踢得好啦。咁但系日本队由头到尾嘅 tactics 都系第一打正体，第二我唔系望住水银射地嘅攻势，我系望住稳手突击。一上去嘅时候，前面三四隻就抢住去㗎喇。人哋防守做得好㗎嘛，人哋望住四分嚟踢㗎喎。你啲强队巴西嗰啲、阿根廷嗰啲、德国嗰啲，你係咪场场要同人抢呀？咁咪场场咪就係德国急字囉，人哋可以死守你㗎嘛。好啦，烧到咁上下啦，你又顾住去攻就失位啦。屌，咪纽亚都输埋呢啲咁波咩？即係而家如果你打分组赛，好多队伍係諗住自己諗住四分计得失球出线，又或者五分赢一场和两场嘅，佢对住啲强队系唔会同你抢住攻，谂住同你守和去嘅咋？咁系咪对于强队系唔着数啊？所以点解咁多时即系有好多届上届冠军嘅球队喺第一，即系喺下届嘅世界杯第一圈点解会出局呢？你对住世界冠军，你一定系守嘅。如果你守嘅时候，你有冇 plan B 去攻我呢？嗱，法国队今届就话俾你听有 plan B 啊？点解有 plan B 啊？我打突击嘅有安巴比。最惨就系话，即系点解我会同人讲话法国点解冠军上咧？佢唔单止有 plan A、plan B， 仲有 plan C。佢啲 plan C 系未出嚟嘅，佢坐冷板嗰啲系咩啊？法基亚嗰啲三五千万磅一个嘅吓、啊，即系作工好醒神嘅法甲。喂，丹比利啊，丹比利嗰啲你估慢噶吓？仲、啊、有、啊、尼马、啊、法国嗰、那个、啊，喂，嗰、那个嘢唔系喺摩洛哥定系好似喺摩洛哥？喂，嗰、那个嘢唔系。踢到识飞咩？只只你玩到 FIFA 就知道，只只八九九十嘅速度，佢已经有两只快马唔出噶啦。佢已经一只安巴比啫，而家你试下佢摆三只安巴比出嚟，你话佢打快攻系咪好巴闭啊？佢仲有用普巴用得叻啦，转手为攻嗰个长传冚唪唥都系普巴比嘅，普巴要走嚟大爆炸。就系话俾你听，佢要转身为攻嗰刻，喺自己后半场攞到波，就系够胆俾个直线，又或者佢真系俾个直线俾得靓，前面攞到安巴比攞住个波，佢搭的士追佢唔到嗰啲人。咁你话一队咁嘅波，高波，你后面啲人又有得跑上嚟嘅，高波好似真系冇乜点入。你话前面要 hold 波嘅基斯文控得、射得、又派得，吓、啊、中间你话要拦波，简迪、马杜迪全部个个都拦得嘅，后面嗰啲，哇！一个皇马中坚，一个就巴塞中坚，华拉尼同埋安达提，仲要右闸打起咗个柏和，左手边个洛迪古斯好似冇乜机会俾佢发挥，一队波差唔多个个都俾你打起咗咁滞，咁你话系咪有 plan A、plan B、plan C 啊？一队咁嘅波攞唔到世界冠军，就好冇，即系咁啊，好冇天理咯。不过你又纯粹论发挥咧，琴日即系克罗地亚发挥真系好好嘅，成场波克罗地亚枕住嚟攻。问题就系你咁样攻法国输唔到俾一球，人哋打转头啲反攻就一系就喺禁区顶射死你，一系你就自己摆路乌，一系就前边即系喺禁区顶你清唔到个波，普巴入你啦，人哋质高啊嘛。咁所以希望即係呢一年呢，即係普巴加埋 Fred， 睇下呢一年係咪可以曼联有啲嘢睇呢，大家拭目以待啦。今集係咁多，下集再见，拜拜。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,hkpeanut.com。